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11集，橙子颤抖地看到黑暗中走出一只巨大的类似蜘蛛样的怪物，数条几米长的巨爪，尖端锐利，生有倒刺。更可怖的是，他的身体正中居然生着一张人的脸，人脸裂开大嘴，露出里面生的密密的尖牙，抬起一只巨爪向着他的身体猛地戳了下来。橙子已经吓得腿都软了，根本没有力气躲闪，只有闭目等死。咚的一声闷响，斜刺里冲出一个巨大的圆坨坨的黑影，重重撞在了人面蜘蛛的一侧，将他撞了一个猪羊马翻。巫师愤怒地尖叫一声，黑衣杖一甩，一道光芒射向偷袭者。哼的一声大响，那圆圆的东西被击得翻滚树下，却恰好滚到了橙子面前。这时橙子也看清来者真身。 小哥， 他惊喜地叫了一声，小柯来不及和他讲话，伸手衔住他衣服，奋力地游走。巫师气急败坏，不顾一切地用魔杖向他们逃跑的方向攻击。砰，橙子的身后出现了一道金色的屏障，挡住了巫师的攻击。这个当空，小柯已经带着橙子迅速引入黑暗了。游出了好远，确信巫师没有追上来，才找了一处海藻密密的地方暂时停了下来。一落脚，橙子就赶紧查看小柯的身上有没有被巫师方才的那一击击伤，却见小柯厚厚的壳上只隐隐有一个白色的印子。 疼不疼啊？ 他抚着那个印子问。 呵呵，一点儿也不疼，小柯的壳是很结实的。主人啊，俺就知道你还活着。 两只肥肥的前爪一把抱住橙子的腿，大哭了起来。 俺就不相信主人死了呀，俺就知道主人会回来，俺是每一天都在紫禁城的入口等着主人呢，终于是让俺给等来了呀。 橙子拍拍小柯的脑袋。 我怎么可能死呢，傻小柯。 小柯呜咽着蹦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来。 可是啊，太子殿下他说你是死了呀。 什么？ 橙子大睁着双眼，怔怔地看着小柯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 这太子殿下回来以后啊，就说你死了，俺就不相信，不相信呐。幸亏俺木有相信呀。 橙子呆呆的，完全听不懂小柯在说什么。他明明知道自己好好的，怎么会这样说呢？从小柯断断续续的叙述中，橙子大概知道了离回到海中之后发生的事情。自从水妖起事，水妖们用迷魂术控制了凌渊海中的大部分臣民，掌握了兵权。后来虽然水妖王已死，但水妖的几名头目也各自坚守着城池没有放弃。而大龙子辰和二龙子逆被凌玄海的月夕公主救走，并带到凌玄海救治。凌渊海的龙王龙母也暂时投奔了凌玄海的龙族。李返回之后，首先到了凌玄海，与父兄联系上，又与一直潜伏在紫禁城内的麒麟大人以及外界的貔貅大人取得联系。由凌玄海龙族支援的兵力突然出击，里应外合，一举夺回紫禁城的掌控权。凌渊海内的其他城镇中的水妖见紫禁城失守，军心涣散，烧鸡急退，有的不战而逃，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夺回了凌渊海的统治权。 在庆祝胜利的时候，陈王子和逆王子向离询问了橙子的下落时，却得到他这样的回答：他死了。陈、逆、小修、麒麟，所有认识橙子的人都为之色变，不敢相信。然而离脸上的心碎的表情，以及变得死气沉沉的昔日清亮的蓝眸，无一不再说明了他没有撒谎。他们追问橙子的死因，离说那天橙子带他逃到了一处深谷上方，正欲下落时，自己突然因为伤重要现出原形，大力的挣扎使碧水兽失去平衡，以至于橙子坠入深谷，不幸身亡。小壳絮絮叨叨的： 所有人都相信了，可是俺莫信啊，俺莫信啊，俺就知道主人是不会死的。 橙子却完全呆怔了，耳朵里嗡嗡一片，再也听不清小壳在说什么。离只用了一个月就摆平了事情，可是却一直让自己在谷中苦苦的等，苦苦的等，然后再告诉大家他已经死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李要那么说？明明是没有的事，为什么要说他死了？他突然想起了巫师之前说过的一句话： 我已经在紫禁城的门口等你好久了。 巫师知道他没死，所以会在那里等着杀他，而知道他真正下落的只有离一个人。难道是？橙子抱着头，头痛欲裂，忽然猛地站了起来，一字一句的： 不，不要胡思乱想，没有道理的，不可能的。只要见到梨子就可以问个明白，只要见到他我就可以。 这么说着抬脚就要走，护脚却被小壳扯住了。 主人。 小壳，我要去找梨问个清楚。 可是主人啊，有件事俺必须得告诉你呀。 什么事？ 太子殿下他跟月溪公主订婚了。 橙子的身体摇摇摆摆，站立不稳，眼前一阵阵的发黑。晕眩中忽然看到晶莹交替的光晕闪现在眼前，他迷茫地看着走进身边散发着淡淡光晕的人，因为失去了思维能力，所以只是呆呆地看着，毫无反应。莫武身着贴身的华美服饰，摆动着他镶嵌着两道精灵的银色大尾，银发飘散在身后，发间戴了一个小小的金冠，右手执了一柄金色短杖，华美高贵。莫武灰色的眸子静静地打量着他，向橙子伸出了手： 跟我走吧。 橙子看着他，似乎没有认出他是谁。莫武叹了一口气，伸手拉住他的手游去，小壳赶紧跟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